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六福珠宝感谢遇上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即日至1月1日，镶嵌 K 金货品减18%，黄铂金公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麒麟中歌榜，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同一歌手不同画风的作品。近几期呢，这个腾格尔的曲风弹性很大，比如说《桃花源》，对于听惯了他草原风情的歌迷来说，真是有点懵了，这还是同一个腾格尔吗？其实对于一个歌手而言，那曲风转变是好事情，不能够总是躺在以前的成绩单上啊。我安排两首腾大叔的歌曲，先来听听曾经的他非常好听的这首《天堂》。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哎呀，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是我的家，耶耶。我爱你，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我的天堂，蓝蓝的天空，清的湖水，哎呀呀，绿绿的草原，这是我的家。我的天堂。 跟之前的天堂是不是两种啊吉他不同的画风呢？蒙叔啊，他真的是有一颗顽童的心。腾格尔，有人评价他是被唱歌耽误的喜剧演员，曾经凭借《快手枪手》《快枪手》获得了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受关注男配角奖。这些年真人秀呢之所以火，是因为看到了明星真实的一面，不管是演影视剧还是发专辑，毕竟是一种商业的行为，需要经过包装啊。我想起生性豪爽幽默的那英呢，因为当年刚刚去台湾发展的时候，那时候福茂啊唱片公司觉得他的声音有疗伤的效果，所以呢就叫他唱了很多的苦情歌。其实那英私底下这个性格跟他唱苦情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找出来当年在中歌榜录音片段来听一听那英是如何来评价他的师哥李杰的。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你好，我是那英。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呀，这歌如其人， 这歌如其人， 它是一个就是那哇牙特别的白，牙可齐了，这李杰那牙齐的呀不得了。但你看他个矮吧，心眼倍儿多，然后呢这个性格倍儿好，一笑的时候你说这整那就是一个很端庄大方的一个男人，结果呢腮帮子一边一酒窝。所以我这杰哥呢是一个挺可爱的一个杰哥。 你说我太放肆，不了解你的方式，你又问我是不是，你早以为我就是将你想听的才叫诚实，你太偏执，我要拔掉你眼里的刺。你最是完美 say, 你谁你想

在 EMI 百代发表的《征服》，音乐性和商业性结合的非常完美的一张唱片。下面这张唱片发表年份1997年，这20多年许巍的改变大家都看得见，从早期的充满了灰暗愤怒阴郁，到后面的阳光诗意超然，音乐记录了他人生真实的改变啊。这张唱片发表的时候应该算是他郁郁最不得志的时候吧。 眼泪抚摸我的肌肉。 今天我们听歌手的反差。我刚听到我的秋天来自在别处哈，20多年过去了，许巍变成了一枚温暖的大叔。来听听在中国榜取得4周冠军的一首歌曲，这是他第一次啊来创作广告歌，叫做《我的爱》。 明月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现在的郁可唯呢，已经抛开苦情歌的模样，以亮剑的方式来展示他霸气的一面啊。这首歌呢就相当有气场，地平线呢、啊。下面我们来听马来西亚歌手陈诗安的一首歌，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中国歌迷认识陈诗安的开始，就是这首呢有着爆发式的一首情歌，听了以后觉得酣畅淋漓的天后、啊、终于 找到借口，趁着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谁任由谁犯走，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若嫉妒你的爱气势如火，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心软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消肿，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何，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满目荒凉的宽容，成全了你碗中宠爱的天后，若爱只剩有是我， 没有你想的简单，坦然承认孤单。我笑得不算灿烂，至少很平凡。人潮中想起你，那岂不是更遗憾？于是挑剩夜晚餐，才避开了某些感伤，是老友就别揭穿我沉默的答案。万一还与你有关，那有多难堪？走到这个阶段，再心酸也是偶然。最美的遗忘是不要看穿。你的眼泪和喜欢早已经与我无关，这些年动太伤，何必要隐瞒？有些事情很难，譬如换掉旧床单，梦醒的夜里哭得太自然。常用的话是你的口头禅，难怪我多不习惯陌生人陪伴。越努力有好感，就越前进的满山，感情说到底就无法为难。你的眼泪和喜欢早已经与我无关，这些年都太伤，何必要隐瞒？有些事情很难，譬如换掉旧床单，梦醒的夜里哭得太自然。我的旅途和牵绊早已经与你无关，除了在衣柜里那一对指环。要不是那一晚我们哽咽着期盼，和各自伴侣一定要美满，才发现你与我真的一无关。 你说这首歌跟之前的天后是不是有极大的反差呢？其实有爆发力的情歌呢是陈势安最擅长的，那这首与我无关细腻内敛的情歌呢却是他比较少尝试的。我们榜单上看到的反差还有好久不见的顾峰啊，重新出发的他以重生来命名新的专辑的名字。重生呢往往给人感觉是涅槃重生，在经历了感情和生活的不顺利之后呢，现在的顾峰和他的风格都判若两人了，不再是那些简单上口的网络的情歌，那么作品当中带有一种自我的救赎与反省。顾峰的慌，这里是中歌榜，再见。 什么都不想做，什么也没有做过，躲在一个无所事事的角落，将一过了很久都快忘了的精彩，变着花样向全世界直播。 总想让人知道自己很忙，其实心里一直在慌着，每天不是坐着就是躺着，总想着太阳会再次升起，我还会迈开步去追寻，却在每一次清醒的时分，看到的又只是落日黄昏。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虽然走着却越来越沉重，逐渐习惯了三句已没有如果，卑鄙的躲着抱怨世界的冷漠，总是愚蠢的跟着嘲笑别人的苦涩，自己有多傻却不让人说，没想明白到底为谁而活，到底什么才是我要的？还能肯定的是，我还活着。经常会想，为什么我在这里？ 想要说声爱你，却虚弱无声。才发现自己还没牺牲，谁在压抑着我胸口的苦闷？转身，突然转身，逃得无迹无包袱。

对您的承诺